钢骨结构，背山面海，看人海浮沉。欢迎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 那我们今天就先开始吗？ 我先喝一口花精。哎、欸，你戴眼镜蛮好看的，真是令 我意外。真 的假的？而且你最近皮肤是不是变好了？ 有吗？是因为灯吧？ 干，很心机耶！ 就是看一盏灯，打亮我的脸。 所以大家开始了吗？ 好啊，就开场。 好。哎，话说我们这一集要聊命理跟星座吗？你有没有知道什么蛮有名的，就是命理大师之类的？ 我其实没有特别在追这个，可是我小时候会看一个节目叫做什么《命运好好玩》。 哦， 你有听过这节目吗？就是它大概在四十几台，然后他会讲星座，会讲生肖，或者是会请那种老师讲面相。 他是其中一个主持人是郭敬淳还是什么郭什么淳？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好像中间有换过。 张维忠是这个节目出来的吗？ 好，我不太确定，但是就好像一开始是那个何笃林跟邝明杰。 我反正我有个朋友，他们家是 郭敬淳。 反正我有个朋友，他们家是做算命的，然后他就跟我讲，他爸很不爽张维忠，就讲说，干，你也是一个被人家称之为是老师的人，啊，你居然上综艺节目给人家拿软棒敲头，一些傻笑。而且你知道张维忠超扯，就是之前那个总统大选的时候，张维忠还就是预测说蔡英文会输韩国瑜，就是韩国瑜会大胜60万票，然后结果就是后来就是。结果出来不是就是蔡英文大胜嘛，然后他就出来讲说，干，我只是谐星而已，大家开心就好。就是干，这些命理师他妈讲话都不算话的，真的是 都不用负责任啊，就只要说我是谐星，我让大家开心就好。 对啊，哎呀，算了， 哎， 好啦，今天先开场好了啦。哎， 好啊， 欢迎大家今天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我是阿元， 我是阿桃。 哎，对，今天的主题就是上一次在EP10的时候。请各位听众分享自己想听的主题啊，其中一位听众就讲到他想听我们聊星座跟命理啊。我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啦，就知道我们俩是心理圈背景的人，然后还要求我们要讲星座跟命理，就是在挖洞给我们两个跳。 为什么？ 你不觉得就是因为这两个摆明就是有一点，一个就是蛮专业的东西，跟一个可能比较玄学的东西之间的 哦 战争。 可是我觉得心理人有时候也会去，有时候也是会看一看这种东西啊。 欸，你会吗？ 我其实不是一个特别信仰的人，可是因为我最近有遇到那种人生的低潮，就是。反正就是我在职场上的一个转换，然后转换到一个某一个工作的时候，我发现不是那么我想，就不太是符合我价值观的啦，所以就我大概我记得好像上一次有讲过，就是我到职一个礼拜我就把老板 fire 了这件事情。 有啦，其实你讲了很多东西啊，但是我就大部分都把它剪掉，因为实在是太啰啰等了。 我跟你讲，这个是职业病，就会变很爱那边乱讲话，不是乱讲话，就是很对，就很杂念这样子。但是好啊，总之就是，反正那时候提离职的时候，离得不是很愉快。对，反正就离得不是很愉快。然后其实我就有点挫折，那挫折之后，我就觉得有一种，我觉得我人生方向好像有点迷失，就是也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边走啦。所以后来其实。反正我就找到了某一份工作，然后我一直有一点，我觉得那个分的不太好的那个经验，有一种带给我一种创伤经验，就离职离的不是很愉快。所以当你找到下一个工作机会跟 offer 的时候，你其实很怕会不会同样的事情可能又在发生。对，因为其实我觉得你跳脱舒适圈这件事情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就是你跳脱一个你熟悉的工作环境，你可能平常都很好的朋友同事，然后你很熟悉的工作的内容，那你很上手，那你就是鼓起勇气跳出来，然后发现是一个不是那么好的结果的时候，然后你有点像股票吧，你很快的就是要收手， 然后收手之后你很担心说下一次会不会又发生一样的经验这样子、嗯、对，所以后来反正就是 anyway 总之就是我就一直不知道说这份新的工作到底该不该去，然后我也问了非常多的人，可是 我不太确定说这是不是同温层还是怎么样，因为其实我们心理圈不太轻易的给建议， 嗯，对 对嘛，我们不太会说你就去啊，或者是你就不要去啊，就是心理圈的同温层都是帮忙你去整理跟分析，但是最后的决定权就是你。可是偏偏我就是那个很没有办法下定决心，要就是我不是一个很擅长做决定的人。然后后来就有，反正就我的其中一个朋友就跟我讲说，那不然你要不要去庙里面抽签看看？ 嗯哼， 所以我在上礼拜，哎，这礼拜三面试完之后，我就跑到了那个行天宫去抽签。 嗯。 对，然后哎，你知道抽签要怎么抽签吗？ 就是跪在那个蒲团上面，然后就是摇一摇签，不是吗？然后就有签掉出来。 No， 不是， 不是你想那么简单。 哎呦， 就是哎，我真的觉得我，因为我其实，在台北不太会去拜拜，可是我大概知道抽签的流程。然后我那一次去行天宫，其实我有一点点觉得不太好意思，跟有一点尴尬。因为我不是那么习惯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会很担心说别人会不会觉得就是投以异样的眼光还是干嘛，会不会觉得我很迷信或什么的这样子。可是我反正我还是鼓起勇气自己去了，然后我进去之后我才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大家都好专心好虔诚的在拜拜跟抽签，然后里面就是有很多的志工，然后他有那种 SOP、啊、我觉得行天宫蛮舒服的，因为他没有那个拜拜的香，也没有烧金纸的问题。嗯哼哼，对，然后进去之后就会有志工问你说有没有需要教你怎么拜。 对， 而且我发现很不是只有老人家去哦，很多年轻的或者是上班的那种 OL 都会在里面。 嗯， 对，所以就是我会觉得哇，我本来以为我会是最年轻的，结果不是，就是其实各个年龄层都有。然后我本来也以为可能会只有老人家，其实也不是像我想的那样。那反正进去之后，志工就会教你要怎么拜，而且他拜拜还有特别的那种，不是你也可以选择手拜，然后但是你也可以选择跪拜。那跪拜有他跪拜的方式，男生跟女生还不一样。然后呢，他就会跟你介绍说，总共有几个面，那几个面是哪几尊不同的神明。那一开始进来的时候，你要先跟每一面的神明做自我介绍，要跟他说我叫什么名字，然后我的出生年月历，通常是报那个农历，我什么时候出生的，对，然后我家住哪里这样子。那介绍完之后，你就可以到下一个抽签的志工的点去问他说我要抽签的话可以怎么抽。那志工就会教你说，好，那就是好像有一个口诀吧，就是反正意思就是说一样，再一样的再次自我介绍，我住哪边，我的出生年月日啊，要农历的哦。然后就说不管好签坏签，可不可以赐我一个签这样子。那所以第一件事情，自我介绍完之后，你要问神明说我今天为了什么事情而来，你能不能就是赐给我一支签，给我一个指引或方向。然后就去卜杯，卜杯之后呢，如果是就是一正一反，这样是行杯 啊，对， 行杯就表示你可以抽签。那抽了之后也不是这样就去解签哦，你抽了之后你还要再问神明说，神明啊，我比如说像行天宫是拜关公嘛，那你就问他说，诶，我现在抽的是这个第几手，是不是这一支签是你要告诉我的这样子，然后再卜杯。那如果是，你就可以去解签。对， 也太麻烦了吧。 对，诶，我跟你讲，我很神奇，我是两次我都直接是行杯哦。因为如果你今天问他说能不能赐给我一支签，然后他拒绝你，或者是他修那个叫什么糗杯的话， 糗杯 对，你就要隔天再来，你那天就不能再求嘞。然后我觉得，这算幸运还是怎么样？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好笑，就是我在求签的时候，我还一直跟神明说，神明不好意思，我真的平常都没在拜拜。对，我就说我平常都没有在拜拜，可是我现在真的觉得很迷惘，然后我很诚心的想要就是跟你问一个方向这样子。然后我就求到那个签。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个体验啦，就是说我后来去解签的时候，那个人解的其实讲 讲说是废话好像也不是，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点笼统，就是他解签的意思就是说，哦，这支签的意思就是说，你问什么都很好，但是工作就不一定。然后那个解签的志工就问你说，那你问的问题是什么？ 就工作吗？ 就告诉。对，那他具体的问题，因为我问说我这份工作该不该去嘛，那这个工作的性质是什么，公司的名字是什么，地址是什么，我都把它讲得很详细。然后那个志工就说，如果你觉得你的能力有在金字塔的顶端，你到那边你会很顺，你的发展会越来越好。可是呢，如果你抱持着你是学习的心态，或者你觉得你的能力不到，你去那边会很辛苦。然后我那时候就听了不煞煞，你知道吗？我就想说，可是谁不是这样？你今天如果能力好，你到哪里都会很顺啊，你知道吗？我就想说，就有答好像跟没有答没有什么差别，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我还是带着一头雾水 但是 的离开。 但是你本来去庙里面求签问卜的时候，之前你有预料到不是这个情况吗？因为你应该本来就知道会是这个情况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于，我们大概都知道去算塔罗或是算命，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类似的答案。但是 你说笼统的答案， 对，就是我们不要讲那种非常痴迷于觉得看这个神秘学超屌，他妈他一定是对的这种人好了。我们讲普罗大众好了，大家都大概知道说 ，OK， 就是算命可能不会给你很准确的东西，塔罗也不会告诉你一个很全面的东西，就是去把位也不会把出一个就是很明确人生道路好了。但是大家还是会去，而且像你刚才讲的，很有趣的地方在于，你我作为就是心理圈的从业者，我们还是会想去做这件事情。你今天会去卜龟啊，我可能是我觉得很 lonely 的时候，我就会去网络上下载那个免费的星座 app， 然后看看就是最近的恋爱运或是怎样，然后一旦人家要我付钱，我就会直接当免费仔删掉这个 app。 对，或者是说我们的朋友就是明知道我们是心理的从业者，然后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也不会，他们会跟我们讲说，哎，那你是不是去庙里面拜拜，或是你，欸，我知道有个老师算塔罗算得蛮准，你要不要去找找看，蛮有趣的。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去推荐这种命理或是玄学，而不是去推荐专业的心理的资源呢？ 以我自己为例好了，其实我必须说我自己也是心理师，可是当我遇到生涯的转换，或者是在人生中的一个低潮的时候，其实我其实也是在朋友的建议之下去的啦。然后我其实那时候是觉得说，我的期待是我去庙里面至少我可以知道说，我选择这一个选项之后，后续的发展会是往哪一个走向，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那不好的是又是哪个地方可能我需要留意的。虽然我知道他会讲得很笼统，可是我觉得这是一种不确定，对于不确定性的焦虑吧。 嗯哼， 对，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所以你其实我觉得人都是这样，我们人对于未知这件事情是感到很不安的，是感到很焦虑的。 对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到那边，你其实不管是抽签或者是塔罗占卜之类的，我觉得我们都是在求一个我们想要知道后续会怎么发展，我们能不能掌握？ 应该是说，对，因为今天其实你在人生中面对的各个不同的抉择、不同的道路，其实都没有对错的差别。但是往往有时候人们因为未知而害怕，所以他们连踏出去那一步或是往前尝试的勇气都没有。那这个时候，不管塔罗跟你讲说，你今天往南走，然后穿绿色的衣服，你会遇到你的天命真男或是天命真女好了。他可能不是对的嘛，但是你至少有在前进，你有在对你的生活做一些进一步的探索。 对，对，或者是说你其实对于这件事情是有一个，我会觉得说是有一种方向感，或者是说你在一个这么不知所措或者是未知的情况之下，你至少好像有一点点那种浮木可以抓着的 feel。 但是心理师办不到吗？为什么大家会去选择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要细谈起来，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的。你自己都没有过就是抽签或者是占卜的经验吗？都没有。 没有，有啦，有一次，哎啊，我最近想到有一次啊，就是我之前跟好像是跟库玛还是小甘，我们去万华去玩的时候， 嗯， 很正常的玩， 嗯嗯嗯， 我们是去吃夜市，我们没有去万华做什么坏坏的事情，然后那个时候我刚好是，哎，我刚好回台湾，然后过阵子又要回英国，然后我就跟他们两个去龙山寺，就库玛说。 嗯 说他要抽签，哦，我想说让我也跟着抽一支，来问问看我就是这一年在英国的工作会怎样。然后我他妈抽出一支大熊， 你是不是因为这样才就是抽签这种东西不准？ 没有，只是一个故事分享而已。 哦，那然后呢？你自己，哎，你自己觉得有契合吗？就是你真的回到英国之后。工作上顺利吗？ 啊，今年回来就是武汉肺炎啊，啊，当然就是很契合。 哦，那就凶啊， 但是 蛮准的。 但是人类的人生不可能一辈子一帆风顺啊，因为就是当你， 啊， 当你遇到一个很挫败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想到我曾经就是卜出这个卦啊。当你遇到一件顺遂的事情，你可能如果他是一个，如果你今天跟欧阳妮妮还欧阳娜娜在口袋里捡到。500块、100块、 200块、 200块、 200块， 你就会想到啊，我那天抽到一个小吉，对不对？ 哦，可是我觉得这不一样哎，欸，因为你看，比如说，你看，我还把这个签上面我还写日期2021年3月10号，就是我抽到的是大，就是是大吉哦，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就接这个工作。 哎，你王美手给我看一下里面写什么？ 看得到吗？哎，这样是反的啊。 干他这个是不是有点性别歧视？他说第一首假假，欸，他说你是假假。哇， 看到吗？ 富贵荣华天妇如，欸，哇，就是天要给你富贵荣华，欸，干靠你的姐。 对啊，所以你看，我觉得是大姐好像挺不错的，所以我就接了这份工作。就是你知道我自己抽完签之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就是。我后来就觉得说，哎，我什么时候开始想，就是相信这个，就是因为其实抽完那个签子，我真的会觉得有一种心安的感觉，就觉得说，哎，好像是可以试试看哦，就是觉得说，哎，是不错的签这样子。然后我其实后来因为录这一集，我就开始回想，就是包含像你刚刚问的那一个问题，我其实以前也有想过，就是我会觉得说，以前会觉得是比较老一辈的人，可是现在发现好像也不仅限于老一辈，就是我会发现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很习惯去庙里面问事，或者是求签，或者是包含当你有小朋友或者是孙子孙女晚上睡不好，或者是说诶他放学回家的时候你发现他的情绪不太对劲，我们第一件事情都是先带他到庙里面收金拜拜。 嗯，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哇，就是我心里是真的很不好赚，那么多人要来抢我们的生意，那我就会觉得说，怎么都不是先来找心理师，而是先去庙里面呢？ 我觉得，因为我基本上我是一个台北人，那其实我自己对于公庙或是寺庙宇的理解，其实是蛮跟我相信跟绝大多数台湾人是不太一样的。就譬如说我这几年从台湾的影集啊，一些比较台湾本位的影集来看，比如说通灵少女啊，或是其他像花甲， 你说花甲 少年转 大 人，对对对，然后因为他们这种故事里面都，他们这种故事剧里面都一定会有那个当机跟斗桃公庙这种东西。其实我观察到的，我后来去查一些文献，我觉得公庙的在社区支持性这件事情上面比心理师来的有效率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可能说你看中南部，或是像你以前在苗栗，我不知道你们家附近有没有那种比较没有很大的公庙， 有 或是说 有名的玉清宫， 对，就中大型，那他们可能其实已经跟这个社区作为一个，他们已经是这个社区一份子，所以说今天会来问卜或是来修家的人，搞不好他们都认识，就是厝边嘛。对，那其实厝边在对于这个我们讲个案好了，今天有问题来问卜的人，有问题来求助，他们本身就已经认识，他们已经有很深厚的理解了，有关系的基础在了，所以他们省去很多心理师在做谘商工作或是治疗工作前期可能要花好几个月去建立关系建立信任感的这个环节，他们省掉，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有效率。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因为他讲的东西其实是很笼统，也许他讲的东西其实是适用于在各种不同的情境之下， 不同的你要问的东西，他其实都可以讲得通， 对 对吧？而且再来就是，如果真的不准，你也不可能回去怪神明，或者是把那间庙拆啦。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 对对， 我觉得有时候这些公庙社区支持性上面这个议题上面，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是非常的亲民的。就是有时候啦，他会讲说心理师或是一些比较粗浅的、比较年资比较浅的心理师，他们会有一套很学院式的话术。就是哦，我感觉到、 就是、讲的语言， 对，我感觉到你现在觉得有点纠结。那你要不要再多说一点呢？ 嗯， 啊，这种话有时候就会让人家觉得听久就是觉得就是个套路啊，你玩来玩去就是那几招， 是就会觉得有一点假假的，没有。就你有听过很常有的时候有人会说辅导老师感觉有点假假的吗？你有听过吗？就因为他们就很对，他们就是我会觉得说没有那种没有接地气感。对，就是他们讲，我比如说我们讲的东西也许真的不是老人家听得懂的。 对， 对吧？对啊，而且我其实自己回想我自己这一个经验，我其实真的说真的，我第一时间我也没有想要去做谘商。 我觉得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效率这个问题以外，就是我觉得经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因为其实 对 讲实在话，以台湾人的薪资，我们在之前几集开头也有讲过，以台湾人的薪资要做心理谘商是非常不容易的。当然你可以讲说我们一千出头就可以做，但是一千出头那可能是年资相对于没有那么好。或者是说他可能其实他刚出来，他对于他的工作的理解掌握度也还没有到很高。你如果要找资历深一点，那可能就是2000之类的。 对对， 那其实 2000其实很多 啊，对啊，因为我们在讲说正常来说要一个礼拜做一次嘛，所以一个月就8000了嘛。 没错。对，而且就是我觉得台湾民众普遍大部分对于心理諮商这件事情会觉得说是生病的人有病的人才去看，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问题又可以再更细分一点了，会觉得就是去看心理諮商的人是生病的人，这个族群他们往往是比较有经济能力去消费心理諮商的族群。相反的，有很多年轻人可能不这么觉得，会觉得这就只是心理的感冒而已。他们会相对比较容易接受心理諮商，但是他们没有那个经济能力，跟他们没有那个时间去做心理諮商。他们可能觉得啊，我下班之后加班加到9点多去吃个宵夜，晚上回去看个韩剧，然后这就算是我的一种心理疗愈了。他们不会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可是我之前接触的一些大学生，他们其实对于諮商这件事情还是有点迷思跟误解。我不太确定是因为我接触到大学生的因为你知道不同的大专院校其实学生的背景也会不同。那比如说像台大，也许很多的学生都是来自于比如说大安区，他们家的经济收入本身就不错，这个我就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我那时候接触到的是比较是家庭弱势，可能家里面经济状况不是那么好的学生，他们其实对于諮商也许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諮商是什么，那再来可能是觉得是有状况的人才需要的。对，然后我觉得再来就是经济上嘛，比如说像我自己，我今天遇到这个坎，我会觉得说哇，我还要花那2000块去谈，我觉得连我自己我都舍不得花了，更何况是一般民众。对，然后你看像我会觉得说，你看我去庙里面抽签跟我去找心理师谈，以我自己的例子，我会觉得抽签的 CP 值高很多，而且你也不用担心会被人家误会，或者是以为我们是不是生病了才去做諮商。因为我去庙里面我抽签，别人不一定会知道我要问什么啊，或者是别人可能就觉得说这是就是我的宗教信仰，我可能就是来保平安，或者是我想要求个方向，想要找寻人生的解答，对吧？ 对 对，就是 CP 值来说，我会觉得抽签真的是比较高。因为你看我去抽了那个签，你像有钱你可以自己随意签，也没有一定说规定要多少。 对，而且 我觉得啦， 有时候这个感觉很像是可能多数的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一点点的心理的困难，他其实虽然说我们讲说諮商是比治疗还要再更前一点的东西，但是甚至 可能有一点拿心理智商来去处理这件日常中发生的小的心理的困难，也都是有点杀鸡焉用牛刀的感觉。就是有时候你只是需要暂时的那种感觉，像依靠，或是给你一个简单的方向，让你可以鼓起勇气往下走啊，事情就会变好。那、这个情况下，你去投注在一个可能长达三个月、半年的一个諮商的关系之中，它就显得 CP 值真的是不太高。 我真的是这么觉得，因为你看光是諮商，你第一次跟第二次你可能真的就是花时间在跟这个諮商师建立关系，然后他可能要了解你想谈的主诉的议题是什么。可是如果说你跟不管是关公或者是我们的道教佛教又或者是基督教，其实你好像它就是一种抽象的形体吧。你当你想要跟他靠近的时候，你知道他就是会保佑你，或者是他就会陪伴你， 对， 撑过或者是度过这一个关卡。 嗯哼， 对啊，就不像是諮商师，他是一种心，就是他是真正的人，然后你也不知道说今天跟你谈的这个人他是不是真的懂，或者是说他是真心的贴近到你的这个状态。 或是说 因为你 或是说他有没有办法真的帮到我。我觉得在我们觉得他是不是真心想要靠近我们帮助我们这件事情以前，我们会去思考是我这笔钱，这个1000多块2000块 花的值不值得， 花的值不值得嘛。但是我们今天去庙，我们已经揣测说、我们姑且认为这个神很棒啊，神一定是好棒棒的，所以他才能当神嘛。那他应该会给我一个相对正确的道路。我们比起神更相、比起人更相信神啊。 对。而且我要讲一个那个业界的八卦，就是说其实现在的諮商心理师参差不齐。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留到后面一个 part 再讲。 好，但是这是真的，就是 我那天有看到一个东西，我不知道有没有传给你看，就是听说今年就是新諮商所的报名人数是历史新高，是不是？但我跟我朋友 就是他的那个录取率非常非常的低啦。 对，我跟我朋友非常的不解，就是大家到底误会了什么东西。 我觉得真的是被电影或者是一些美剧影集给影响吧，就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哇，心理师好棒棒好专业，你就是坐在那边就拿着纸跟笔，然后在那边抄抄写写，可是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大家不要误会、心理师薪水超少的。 对啊，对啊， 千万不要踏进来，尤其是在台湾。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等一下再谈。但是我们现在先聊一下，因为我们刚才在普遍在讲到是宫庙跟算命嘛。但其实现代人也会很多人会推荐你去做星座跟什么塔罗或什么星 命盘 是不是什么东西的？ 对。 那你自己对于星座来说，你有什么看法？ 星座，因为我自己是处女座，所以某些时候 你很龟毛，你很龟毛。 龟毛是有那么一点， 干谁不龟毛啊？星座到底在攻杀小？干我就直接开喷，我就先直接开喷，就是因为就是有听众叫我要聊星座，我一开始我就讲说，我觉得这他妈就是在挖洞给我跳，因为我觉得就是一路听下来，听到第12集的人，大概都会稍微有点感觉到，我其实对于星座是没有很苟同的。就是虽然我没有正面的开喷过，但是应该会知道我对于星座没有很认同，因为我觉得星座不外乎就是两种情况，它一个就是集体催眠，另外一个就是统计学。但是统计学又很荒谬，因为据说星座人就是号称啊，这是从古希腊时代就存在的一门学问嘛。那 对， 假设我们今天不是像老高一样那种会讲说，哦他妈古希腊时代或是埃及时代是外星科技，就他们拥有比我们现代更厉害的黑科技，好了。我就想请问一下，古希腊时代的人是怎么把他的统计 的那个方法做得很 到位的？就是古希腊人真的有办法今天做一个抽样很完整的一个实验设计，然后设计他访问10万个不同星座，10万个人，然后去分析他们的星座，归纳出12个吗？不行吧。所以他应该在统计学上面不是一个很严谨的东西吧，我姑且这么讲。 说不定这是外星人统计的、 所以那你这就是老高了吗？那关于外星人发明这个星座这件事情，我们之后会再做一集视频来跟大家介绍这件事情。 那如果说它不是统计学的话，那它就只可能是集体催眠嘛？ 集体催眠，集体催眠是什么意思啊？ 集体催眠的概念就像阿桃你刚才讲说你是处女座，那其实我们从小我们已经活在一个大致上大家都相信星座的这个语言的体系之中了。所以说，阿桃，你从小就被讲说啊，处女座，哦，你处女座，你很龟毛啊，你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久而久之，因为其实本身我们等下也会讲到说，其实星座跟绝大多数的心理测验，他们的设计，我指的心理测验不是说什么主题统觉测验，或是说像罗夏克莫兹这种，我指的是你在网络上 Facebook， 你点进去，他问你说你在森林中看到一只动物啊，它是小白兔还是什么东西之类的，这种就是摆明就是来盗你的个资的。心理测验 就是没有信效度的测验， 对，就是你不知道它是怎么设计的，然后 对 这种东西就是绝大多数这种它都有一个符合一个效应叫做巴纳姆效应或是包揽效应，这个等下阿桃会去解释。那所以说其实它本身就很笼统，就是好像都可以涵盖到各个不同，你可以在各个不同的论述之中找到自己好像就是这种人的前提之下，你就会慢慢的被洗成你的成长脉络，就会慢慢的被洗成你就是变成这样子的人。 对， 一个射手座的人本来不花心，他也会在这个社会的约定俗成之下，慢慢的变成一个哇，我是射手座，所以我 花心的人， 所以我允许被花心，哦，这样子被抚养长大嘛。 哦， 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我说硬要我去给星座做一个评论的话，我认为星座是集体催眠的成分居多啦。 哦，因为确实欸，因为我从小我在买东西的时候，因为我就刚刚一开始我就有讲过，我不是一个很容易做决定的人，比如说逛街买衣服或买鞋子那些，就是我都会挑很久，我都没办法很快的下决定，那我都会想要把所有的店家逛完，我再选出我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这时候我爸妈都会常常都会说啊，你这个处女座很龟毛欸，就你买东西买这久，那挑东挑西这样子。 对啊，但 所以有可能呢，有可能就像你讲那样。 但其实买东西挑很久不一定是处女座啊，也许只是你是出身穷逼人家嘛，啊，你没钱，你当然就是要挑很久啊，对不对？大家都是这样子吧？哎，你口袋要是有100万的话，那你去挑条裤子，你还会这么的绑手绑脚吗？不会吧？ 对啦，也是啦。 是啊，但我觉得，我觉得撇除掉这种就是看起来没什么效度的东西吧，我上次听了就是唐启阳老师的专访，我忘记是他上台通还是上哪里的专访。我听完之后，其实我反而觉得唐启阳老师在他所谓的占星星座这个上面的专业，我反倒是听到很少的东西。我认为他比较理清楚他自己的角色与功能，是有点接近心理师的角色与功能的，就是他是一个他是一个同理这个星座在这一年会有什么样的困难，然后 对陪伴的感觉， 对，陪伴与支持的嘛，所以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他会相较于其他不同的命理师星座专家相较于其他人更受尊敬与推崇的原因吧。 嗯，而且我觉得他还蛮真诚的耶。 嗯哼哼哼， 对，就是他在真诚之中他又有那种，我不知道，因为你讲的那一集专访，我之前是有听到他跟他上台通，然后我就觉得有一种被疗愈的感觉。 这么厉害。 当然不是说他在讲星座那些准不准，可是你就会觉得说当他在讲那些星座的时候你会想听下去，姑且不论准不准啊，但你会觉得说有一种他好像蛮懂你，然后接下来的辛苦就是可以就像你说的一起度过的那种 feel， 一种陪伴的感觉。 我觉得感觉很像一个温柔包容支持友善的，然后很爱很，然后他的兴趣是懂星座的一个朋友陪你喝下午茶的这种感觉。 嗯， 对对对对对， 嗯 嗯，我觉得这种就不错了，但我个人很不苟同一些啊，我现在我要开喷， 又要开喷了，是不是？ 干，因为我真的很不苟同，有一些就是因为我个人啊，虽然说我蛮科学的，但我还是相信某一些算命的，就是我虽然不会去主动求他们，但是我相信就是老一辈他们有讲过说那种什么有一些是懂神通可以懂天机的人，他实际上是身体有些残缺的。 嗯， 像我有朋友，他其实他父亲是就是业界蛮有名蛮受推崇的大师，那他其实身体是有一点点残缺的。那包含说像我跟我家人小时候在基隆，因为我们家住在庙旁边啊，有一个很有名的算命先，听说也我记得也是就是身体是有残缺的。那他们好像都 就是 我相信如果是有一些懂天机的人，可能他本身就是他的生活中他生命中缺少什么，所以可能神明给了他什么这样子。但我就不相 我个人就很不苟同有一些既没有神通吼，然后又没有心理师功能的类型。对，我像我就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那种什么，就是那种相信什么宇宙能量啊，然后什么灵气啊、花精啊，啊，或者是就是跟他的学问可能是东凑西凑，跟着拼装车一样，就是学问学一半就出来半吊子乱的那种，的那种东西吗？ 可是他们在，我觉得他们在市场上还是有他们的市场，就是他们还是生存的下去，我觉得这很厉害耶。 他们的市场就还比心理师的市场大啊！我那天不是前几天， 对， 我前几天不是丢给那个什么天使灵气吗？我相信可能有，就是多数听众可能不知道天使灵气是什么啊啊！我这边讲一下啊，如果大家都知道，那我觉得你还蛮厉害的。简单来说，天使灵气，我这边就直接讲他网页上的讲的，什么天使灵气是大天使。麦达场承接造物主的旨意，为了纯净地球顺利的扬升，聚集了所有天使纯净的能量以及神圣源头的智慧、慈悲与无条件的爱，经由英国的 blah blah blah 的意识与身体接引到这个世界。哎，他这个东西，他这个灵气还有分课程呢，什么初阶、中阶、高阶跟全阶吗？我们上次 就是他可以去上课， 对，他是可以上课去学习这个灵气的。 那他要干嘛成为一个、成为这个的老师是不是？ 他一堂课可以卖13500块。 哇塞， 哇靠、 可是你刚刚念那一大串其实 我听不太懂、 我也是听不太懂， 但总之就是从一个宇宙当中他可以接收到一些灵气，然后帮助自己干嘛，可以到底可以干嘛，我实在不懂。 就超进化吧，我也不知道。 就是他讲，你不觉得他们有一种就是讲这一大串好像感觉很厉害，可是你完全不懂这在干嘛、 就是成仙吧。 哦、 他有个字叫扬升 啊，我相信扬升这个字眼在我们一般来说的理解就是因为人是属于一个比较，用老高的说法就是人是属于存在一个比较低的维度啊，有这种灵性的扬升你就可以升到比较高的维度啊，但是他们这有点太，这就有点太瞎鸡巴扯了。 是的，可是我觉得这个有点像那种某个层面来说，就是会让大家去相信，或者是吸引到某些人，其实是那个概念跟那个什么紫衣人，就那个师傅。 你前面几集都敢直接讲人家的名字，就这集师傅就不敢讲，你是怕业力引爆是不是？ 不是啊，就我讲师傅大家就知道啦， 紫衣神教， 紫衣人啊，对啊，就是我会觉得说，怎么讲，就是你一开始讲的那一个有一些算命或者是知天命那个，其实我某些时候某些部分我觉得我会是相信的，比如说像之前那个嘉义有一个什么蔡门森，就是他还蛮，我觉得他还蛮传奇的，就是而且你知道我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朋友，他小时候他妈妈真的带他到嘉义去算，他算命他会直接用录音机录哦，就是你隔了几年之后你可以再听，是就像他讲的那样，对，而且他不是你要算他就帮你算的，就是他要看跟你有没有缘。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就是他好像还有帮那个陈水扁算，就是陈水扁的爸爸好像就可能就是在，他就跟陈水扁他爸讲说这个小孩以后会当总统，然后他爸那时候还不相信， 因为他们毕竟是三级贫户嘛，那个时候怎么 对对对对对对，那他就不相信啊，就真的就陈水扁就当总统。像这种我会觉得说，虽然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算得那么准啦、就是我觉得这个世间当中，我虽然不是一个有特别宗教信仰的人，可是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种宗教，就是总是会有一些超自然的力量是没有办法用科学解释的，我个人是这么认为。 对 我也不说到底有没有神或者是有没有鬼的存在，但是我觉得今天你如果把你自己这个人形塑成是一个可以给别人能量，或者是说加了很多， 我其实我会觉得说有一点在利用人在低潮的时候 变财啦。 对，就是刚好我真的觉得当你人在低潮的时候，你真的得要相信些什么你才能走得过去。 对，我觉得 就是当你 像我觉得就像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的，就是我们不排除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绝对那种 超自然的现象，超自然的人有神通嘛。但我觉得就像台通不知道他们之前那个宠物沟通师开发票那集有没有讲，我觉得其实跟我对宠物沟通师的看法很像，就是我相信一定有人有神通，但我不相信这个神通可以系统化的被交出去，可以被传授啦。就是如果说你今天像台通讲的宠物沟通师这个东西好了，我相信一定有人可能有心电感应可以去跟阿猫阿狗做沟通，但你说他可以开课教一个本来没有这个能力的人去，然后你刚刚我讲他不是动物行为的科学的那种解释，那我不相信。对啊。 我觉得就是我在想也许是这些人很知道人的弱点吗，就是说他知道如何运用人在低潮的时候很需要有个服务或者是有个陪伴。 我觉得我们不要 我觉得啦 我觉得我们不要讲说就我们不要讲说他们利用人家的弱点，就是听起来有点像我现在在闪，就是怕被别人告。但是其实我觉得他们不是刻意要针对人的弱点，他们只是知道人需要什么而已。就是人需要什么，跟他专门抓人类的弱点来打，我觉得是两回事。但我觉得一方面就是因为有很多目前我认为这种有点半吊子，他其实就是东抓一点学问，西抓一点学问来拼一拼拼一拼，然后就做成一个东西卖给了他的客户嘛。但我其实觉得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在大学心理学受训的时候也有人介绍那个什么花精啊，花精啊。 哦，我其实没有听过花精。 我们甚至我们班上以前我们的同学搞不好到现在都还很多人在使用花精。 真的假的？ 啊， 我真的没听过。 而且你 是什么， 你今天不是也有就是网络上问大家，我觉得好像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对对啊，我真的没有听过。我有听过精油啦，我知道精油，但我真的没有听过花精。 对对对，我们这边再跟听众朋友就是声明一下，花精跟精油是不同的东西。因为精油就是种香味嘛。花精这个东西呢，花精它的说法是指说花精是把花朵的能量，注意哦，是能量哦，能量保存在酒里面，用来调理心灵的能量制剂。它不是精油，它没有香味，它只有酒味。它不是药物，它不含花朵的物质实体，而是纯粹的花朵频率。然后他们还讲说什么花精的前身其实就是花朵上的露珠啦。 哦， 对对对， 那个会有能量哦。 对啊，啊，我个人是觉得蛮好小的啦。对，我个人是 觉得。所以它是怎样喝下去，是不是？ 对对对对，它是喝下去的。对， 可是一朵花哪有多少露珠啊？那应该也不便宜吧。 它的前身是花花的露珠，所以它其实应该好像是露珠，然后跟酒做混合吧。 可是它至少要滴一滴在里面啊。 对对对，它应该是这样子吧。啊，但是我觉得，所以简单来说，它的定义应该就是花的露珠加上酒，就会等于花精。 可是你看它没有香味，它到底有没有滴露珠进去？你怎么会知道？这很难去验证啊。 对啊， 对吧？而且我跟你讲，我觉得我刚刚这样讲下来，我觉得当我们人在就他这些人他们知道我们人类需要什么，但尤其当我们人可能遇到比如说低潮，很需要一些协助去度过那个坎的时候，如果我们正好遇到这些他们知道我们需要什么的这些要怎么讲，想欺负好了。好，反正就是这些邪魔歪道。 哎呦，你讲的哦，你讲的哦。这集我没有出现哦。我没出现哦。 好啦 ，Anyway， 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人，我觉得我们人都有自愈能力。 嗯 哼，对。但是当我们渐渐逐渐在好的时候，如果我们把它归因为是因为这些人，因为这个花精，因为。我拜了这个人，或者是我信了这个神，然后我捐了多少钱，所以我才变好。 嗯， 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挺可怕的。 而且你现在在讲的这东西是一个，就是整个这个事件的尾端。那其实前端就是它可能是一个 placebo， 它是一个安慰剂，就它本身， 对， 它是个安慰剂嘛，它本身其实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能量 的治愈的问题，只是你相信而已、嗯、啊，你相信这个东西会让你变好、嗯、所以你去这么做嘛。啊，其实花精基本上他的说法就是说花精等于就是酒精加上泡花的水，然后他说使用者可以觉得缓解啊。事实上啊，我个人在生活照这个定义来说，我自己在生活中也蛮常使用一种液体可以缓解的啊，它是一种用就是通常是用谷物做酿造的液体嘛啊，有时候喝起来辣辣的啊，有时候会有点气泡。 你在讲什么啤酒还是什么小米酒酒类就对了， 是 啤酒跟 whisky 啦，它的效果也是蛮有效，我个人蛮推荐大家的。 欸，会不会喝花精的人就是因为就像在喝酒一样，是因为他们就有情绪上的调试 它成分里面有酒，而且很多， 对啊，就是在喝酒啊， 很多花精还会用那个、欸、那个白兰地吗？ 对，白兰地 啊，你是不是就是花精也可以找台通业配啊？台通前阵子有业配那个薛尼士的 XO 跟 VSOP 啊， 笑死！我觉得还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很会包装啊，但我真的觉得就是核心，就像你刚刚说的安慰剂，然后还有就是也许后端他真的就把它归因成是因为这个东西让我变好， 对， 让我好转， 嗯。而且我觉得真的就是我觉得像我们刚才前面提到，就是台湾的心理师本身就业市场就很困难了，然后就像你刚才讲，因为你其实对于就是台湾的心理师出来的品质参差不齐这件事情也有讲，这我们等一下可以聊一下，就是姑且不论训练系统至今是否完美、嗯、但是我觉得实在是太多阿猫阿狗来抢工作了，这个产业在还没有很完整完善以前就有太多人瓜分这个市场了。 对，他可以用谈心，他可以用咨询，或者是我不知道欸，我觉得我觉得可能心理諮商这个东西还是需要包装跟行销，那我觉得那些人都做得比諮商心理师来得好。 嗯哼 哼 我觉得 对， 就是因为如果你真的就用諮商或者是心理諮商的话，其实真的大多数的人都会觉得说，嗯，我又没有生病，我干嘛去？我又没有忧郁症，我又没有神经病。就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大家会有点污名化那种感觉。可是如果我今天把它跟塔罗做结合， 嗯， 听起来你就会觉得说，哦，没有，我只是好奇，想要算算看， 嗯， 对，这样子包装你，我觉得那个抗拒感没那么重。 欸，但是你有认识的諮商师真的有用塔罗的吗？因为我很好奇。 有欸， 我很好奇他们是把塔罗牌当做投射测验在用，还是什么？ 我觉得会有欸，因为比如说像我自己好了，我自己有时候在跟青少年工作的时候，因为我觉得跟青少年工作会有个困难，就是他们的语言 性 不多，对，防备心也有，或者是他们的那个语词的结构使用量也不多不大，所以我那时候会找一些那种图片很多的牌卡，我可能会了解一下他们最近的状态，请他们用抽的， 嗯， 但是那个没有什么占卜或什么的效果，我会问他，其实真的有点像投射测验啦，可是又不那么完全是，比较像是那种趣味性，或者是说一种破冰的那种感觉。那我会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其实我们今天在讲这集，我就会想，我觉得我就想到荣格的共识性这个概念， 嗯哼哼。 对，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像你刚刚说的塔罗，或者是说像我刚刚讲的图像式的抽卡片，就它是盖牌的、嗯、你抽的那几张其实很符合，就还有抽签也是，就很莫名其妙你都会符合或者是呼应到你现在的状态。 嗯，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啦。 我觉得我们要先解释一下什么是荣格的共识性，其实它又称同时性啦，简单来说就是有意义的巧合嘛、嗯、对不对？ 对对、嗯、就是它其实这两个东西看起来是完全没有关联的，可是就很莫名其妙，它就是一种这个巧合，它是这样讲好像讲跟没讲一样，就是一种有意义的巧合。比如说 我觉得共识性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譬如说你今天刚刚知道一个东西，然后你就会忽然发现这个东西在很巧妙的时间出现在你的生活之中。 嗯嗯， 对。比如说我假如说我今天我今天认识阿桃啊，我知道他是从苗栗来的、 嗯、 我可能就是在我的生活中忽然发现很多苗栗的东西出现了。 嗯，对，类似这种感觉。 对啊，他看起来是 就像 他看，他看起来是一连串没有关联的巧合，但是荣格认为说他其中存在的一种，就是一种意义存在了。 没错，没错，没错。就像我第一份工作的这个工作场合，在我大学的时候，其实就那个工作场合的老师，我就有听过那个老师的演讲，然后我以前工作的好朋友还是从那边毕业的，而且我那时候还问他说，哎，你从哪里毕业的？他说，哎，你没有听过啦，在哪里哪里哪里。然后我那时候还说，哎，对，我真的没听过。就是我后来回顾之后，其实在我生活当中已经常就是有出现过我第一份工作的场合的人事物在那里面。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挺有趣的。对，所以我甚至就想说，哎，像我那天去行天宫抽的签，也许我这份工作做了一个月之后，我再来回顾看看，是不是真的就像这个签所说的那样。 嗯哼，因为我觉得听，不管听，因为其实共识性这个概念很还蛮复杂的。那如果听众朋友想要去理解荣格的东西的话，其实还可以跟他另外一个说法叫集体潜意识去做共同的理解，因为这两个概念其实是蛮关键连在一起的。但荣格其实整体上而言会被心理学圈子抨击说他过于相信魔法，我们会嘲笑说他其实是相信魔法与神秘学的，但是就这两个概念上大家可以去理解一下了。然后因为我们刚才在讲到，我们这些讲到荣格这个东西，我认为共识性最重要的东西并不是在于巧合，而是在你如何把这些巧合做连接，就是主体是在你自己身上，你怎么把这个他们这些巧合之间的关系连接起来。而这个连接事实上就恰恰的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对于某些心理测验或是某些心理的结果或是算命或是占卜的结果感到特别的相信。因为首先第一个像阿桃等一下要讲的就是包南效应，巴纳姆效应。那你先跟听众解释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哦，就是它其实就是在解释说为什么有些人会很相信或者是觉得算命这件事情是准的。就是不管是在星座或者是算命，他会发现说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在描就是算命的人或者是星座的描述都是很笼统的。比如说那个笼统可能会是，假设我今天阿元来问他的恋爱或者是问他的事业学业等等好了，那我今天的回复可能都会是，诶，阿元，你这个人是不是对你自己要求很严格啊，或者是说，诶，其实阿元你是有很多的潜能，但是你还没有好好的把它发挥。然后或者是说你的外表上面你看起来是很有自制力的一个人，可是其实内心常常一种缺乏安全感，然后担心自己的表现，就是他会有很多这种描述。那这种描述其实是很多人都觉得，哎，对，我就是这样。 或者是那种啊，有一个很我自己觉得有个蛮重的，就是你虽然是一个很能够满足与知足于现况的人，但其实你偶尔也有一颗狂野的心啊。 对，就类似这种。因为他这个研他其实是有做一个研究，就是说把这种笼统，然后好像可以去解释每一个人的这种句子拿去问大家说，哎，你们觉得这些性格跟你自己的性格，这就是说这些性格的描述跟你自己的性格相像程度有几分。结果发现这些笼统的性格的描述啊，他们都会觉得四分到五分，就是那个分数是非常高的，就每个人都觉得说，哎，对，这个性格的描述是在描述我自己。对，所以后来他就把这个包南效应去解释，就是说我们其实很容易过于相信含糊其辞的描述。 嗯哼，而且再加上我们刚才讲到荣格共识性这个概念，你就会发现在本身他们丢出来给你的算命的结果或是占卜的结果本身就已经是一个足够含糊其辞的东西的情况下，再配上这种荣格的共识性，就是你试着把这些巧合之间的意义自己做串联的时候，你就会更容易加深你对于这个结果的相信。 对， 嗯哼， 对。可是其实我自己还蛮我啦，我自己还蛮喜欢荣格共识性，就是有意义的巧合这个概念嘞。 嗯， 对，就是它其实这个概念也不是说只有拿来解释在算命啊这种超自然的现象，就是 我不知道这个经验是不是我想太多啦，就是说反正我自己在多年前有一个人生的低潮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是去做心理咨商，对，然后那时候咨商的心理师他是走那个荣格的这个学派，然后那时候咨商完，我那时候就觉得好像有一点点能量的那种感觉，就好像有一种慢慢状态有一点点起潮转的时候，然后我去搭捷运，然后捷运里面就有一只蝴蝶飞在我的旁边，在捷运站里面哦，在台北捷运站里面就有一只蝴蝶，然后它一直停在我的身上，所以我那时候就连我自己在我那时候自己就有连接到荣格共识性的这个概念，我就觉得哎，也许这是想告诉我些什么。 但如果你如果你今天能量没有变好，那你只会觉得干你老师，你就是死蝴蝶，赶快给我闪，不要逼我杀了你啊！或者你想说干台北捷运有没有在打扫了？怎么会有蝴蝶飞进来？杀小了！ 你怎么把那么一个浪漫的故事讲的好像没有？但如果今天是苍蝇，可是他今天是蝴蝶， 或是蟑螂，嘎抓嘎抓 嘎抓，就会很干呐、啊。 没有，但是如果你今天能量好的话，今天是嘎抓，你也会可能会连接到说，哦，这个嘎抓可能是在告诉我，即便是害怕也要往前冲，就是人停留在原地，什么都不会有长进，但是就是你还好，你看起来快笑到快往生了。 不是，我觉得你如果能量足够的时候，你不会去想那么多，你只会觉得说，哎呀，就是蟑螂还是怎样的，可是那时候你正在一个转换，你知道吗？就是说你那时候其实一开始你是很低迷的，可是你其实花了几次去做咨商，然后去更了解自己，然后花一点时间照顾自己的时候，然后发生了一些很巧合的东西，就那个东西不是在你生活当中很常发现的、啊、就是那个蝴蝶，就不是常常会有蝴蝶停在你身上吧，而且还在捷运站里面呢、欸。就总不可能是我的幻觉，跟那个什么《还珠格格》里面不是有一集香香公主还是什么的，她那边跳舞就很多蝴蝶，不是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知道，但是你只是因为你那个时候你对于周围的觉察变多了，所以你然后在我刚才讲的共识性很重要一个点在于你如何诠释这些巧合之间的连结，你才会把它这样做。 对。 对啊， 没错，对啊，但是 也许你本身就是一个很常招蜂引蝶的人，我不是在批评你的人格，我是讲这物质上的招蜂引蝶。 No， 不是， 对，也许你本来就是，只是你一直以来处于一个能量，不管是能量或是状态不好的情况下，所以你选择是忽略他们的。 也许吧，可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虽然在讨论算命跟心理。諮商心理这两块，可是我觉得这两个从来不是一个独立或者是极端的两个东西，我个人是觉得啦， 我觉得就是你不管是选择哪一个，如果对你自己是有一些帮忙的，而且那个帮忙是有实质上的帮忙，而不是只有安慰剂效应的话，我觉得那个就是好的。 对啊，我觉得好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他们要给的是一个给你一个安心与方向的给予。因为其实，我觉得以我现在，我接近30岁，啊，你永远18岁，不知道你有没有理解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人生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不敢讲我自己在人生中体悟多少，但我觉得人生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现在当下做的选择或是方向是不是正确的。 对， 但是很多时候你真的就是只能走下去而已。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个很，除了走下去之外，我觉得人生当中一定会有很多未知跟不安，然后我觉得很重要，除了走下去之外，你要怎么样安于那个不安，然后你要怎么样跟你那个焦虑对于未来的紧张感相处，我觉得也很重要。对，你要怎么样陪伴他，你要怎么样跟他相处，而不是我会觉得其实这也有一点正念的概念，就是说那个正念不是说 think positive 的那个正念，而是 mindfulness 的正念。我觉得这个之后可以再分享，但我觉得那个是你觉察到说 对，我其实现在的状态是感到很焦虑、很紧张，我对于未知是很不安的。嗯、可是我跟他如何怎么样共存，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算命或谘商或干嘛，你其实永远不可能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嗯哼哼，对。 对啊，因为算命也不可能说它就是准的嘛。 嗯哼哼哼哼， 对吧？对啊。所以我觉得比如说像心理咨商有 maybe 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点安慰剂效应哦，如果说在一个心理师这么参差不齐的情况之下的话，对吧，就是 你真的很想讲，真的很想讲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刚才本来在讲，就是除了命理界占星界就是学心理师然后有点就是杂家不务正业的感觉，其实我相信阿桃现在更想讲的是心理师，很多心理师超级不务正业。 嗯、对，而且有些还不是心理师、嗯、可是他会让、我觉得有一点会让误导，让大家会以为他是心理师， 跟潘怀宗一样。 潘怀宗是他不是医生嘛，对不对？ 不是、啊、 可是他让人家觉得， 对啊，潘怀宗博士， 然后他让人家觉得他是医生。 对，然后就是医院的晦气都没去了。 好哦，这个哎，这个心理师的部分 之后再讲、啊、 有机会再聊吧。对啊， 对，我觉得可以之后再聊。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下一集可以先聊，就是有点我们可以聊到宗教跟邪教，其实 嗯 听起来蛮有意思的。 对，我觉得这个也蛮值得聊的、 okay、好了，那我们看看下一集就来聊这个议题好了，就做一些准备。 好啊， 嗯哼，好，那今天谢谢大家收听《杜星照在海景第一排》，我是阿元， 我是阿桃， 拜拜， 拜。